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再度的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无论你是 good girl or bad girl,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You are so bad. 是个野菜，也许我就是你备胎，但我愿意给你关怀，让你依赖，期待你给我承诺，然你却只会沉默。来看看你手机的照片，是否变成光的画面？我不太懂，真的太久。我想大叔才是你的菜，我只是一颗白菜，明知你不爱，却不敢 say bye。 我想听， 我想装作听不懂的样子，给我一双被子，让我梦到你最初的样子。所有的理由，想要走到最后。是的，你会一直喝到最后，那些帅哥对你不再坏，可是那也不是爱。你说我是你小鲜肉，其实是你酒保跟班，你在外面玩很嗨，我在家里面玩游戏发呆。你还是那个 bad girl， 而我现在是一条单身狗。不要虐狗，放开你的手，我想我需要一杯酒。 I thought it won't be like this， 像个所有的理由，想要走到最后。 吴亦凡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的一首 Bad Girl。 吴亦凡呢，想依靠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创作出一首可以描述整个21世纪年轻人生活状态的一首歌曲。于是呢，他结合了自己喜欢的音乐元素，并且呢，在歌词方面尝试了非常多的现在的流行词汇，以及在录制过程当中呢，他积极尝试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演唱，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一首 Bad Girl， 也是2015年的歌曲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前往斯里兰卡。不过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哇， 是一座古城，很多人呢很喜欢去古城当中随便的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到处看到的景色都是非常有历史积淀的，似乎都是更有故事的。今天要去的这个古城呢，四个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古城，大家可以猜一下哈。这个古城呢，北干很早就被认为是世界奇迹之一，如今呢，已经有人正式的提议把它列为是世界古迹的第八大奇迹。猜猜是哪儿？总之它很远，让我们一起前往美丽的远方吧。 宽厚肩膀，手指感情如手掌，笑声像大海，眼神里有阳光。我想象你一定就是 很美的一首歌曲，也很温暖。远方来自于 SHE。 远方的歌词呢，描述着是少女情怀，期待着爱情的那种心情，他们认为自己的真爱一定会在某个远方出现。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们那张最红的专辑 Superstar 当中的第二首歌曲。其实远方翻唱自后街男孩的 How did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这首歌曲，艾拉表示呢，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非常非常的喜欢。而 Selena 也觉得这首远方是他们有史以来最简单最干净的歌曲，简单的编曲呢反而让这首歌曲显得特别的感动人心。 演唱时呢 SHE 也是不认输的，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大声的唱合唱，希望可以把这首歌曲表现得很好。那这首远方在当年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曲。OK，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一个远方。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古城，并且是四个字，就是西吉里亚古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西吉里亚古城呢是千年来亚洲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中心了。斯里兰卡传统的建筑风格在这里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刻我们窗外不是北京，而是西吉里亚古城。我们能够看到林荫下的花园，小径和水榭楼台交融一体。在我们的窗户的左手边可以看到对称和非对称的建筑，显得是相得益彰。而在右手边可以看到的是变化多端的平面、轴线和半径设计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古城内伫立的高达200米的中心巨石也是拔地而起的。城东、城西两条护城河和三面城桥环绕着两个矩形的镇城区。来到西吉里亚古城，随便的穿梭，随便的漫游，随便的开车，这个过程很美妙。 我没见过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眼神这样算不算秋波？那是线索，还是告诉我千万别想太多？像颗糖好诱惑，甜到梦里有粉红，小花朵一朵一朵慢动作飘落，像杯酒太诱惑，琥珀色的暗了我，摇晃我好像醉倒在你怀中。体会暗香流动，原来就是你发香的风。原谅我的词汇不够用，无法形容你是怎么样把我卷进漩涡，像颗糖好诱惑， 很多人喜欢美人的诱惑，那美景的诱惑会更加的迷人。刚才我们听了这首歌曲呢叫做又，来自于林宥嘉的演唱，而这首歌的编曲呢是 Jerry C。 为什么要说到这首歌的编曲？因为林宥嘉在当时筹备专辑大小说家期间呢，到编曲 Jerry C 家中去讨论某首歌的编曲，顺带呢听到了他创作的新的歌曲的 demo， 就听到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又。 这首歌曲呢，当时就令林宥嘉想到了电影《大艺术家》当中含蓄的那种浪漫甜蜜。于是他又和编曲 Jerry C 沟通之后，连夜他们重录的一个复古 Blues 风味的 Demo 发给了公司。公司听完以后也觉得非常的契合当年的那张专辑，于是呢就收录进去，也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非常诱惑的非常复古版本的《You》。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在西吉里亚古城当中去往第一个要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啊是必须要去的，叫做狮子岩。狮子岩呢，除了是一个古城遗迹啊，还有这个壁画和镜墙，附近呢还有非常多可爱的猴子，但这些可爱的猴子他们也不会太调皮，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壁画是在岩石的内线位，大家上和下呀全靠一条螺旋的楼梯，过了这个螺旋的楼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面镜墙。这个镜墙当中呢，有人会在这里面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有人会觉得稍微有一些陡峭，看各自的上楼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沿着楼梯往上爬，再往上爬呢就可以看到狮子岩的主入口了。爬狮子岩是很多人觉得来到这趟行程当中的必去的一个亮点。刚开始攀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岩画和美丽的景致，然后会觉得越来越难爬，越来越陡峭。当你觉得实在是太陡峭无法继续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间前面出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坐一坐，思考激动人心的攀爬的最后一部分到底应该怎么下脚。在做这些的时候呢，各位可以欣赏美好的景色，美丽的土地尽收眼底，并且惊叹许多年前的设计，然后呢就可以开始最后的攀爬了。最后的攀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刺激的，因为它这个楼梯变得越来越小，据说小到只能容纳一只脚侧着往上爬。但是即便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安全的，不过如果你不常运动的话，不建议继续的往上爬了。不往上爬，你可以看到底下非常漂亮的景致，而你往上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博物馆以及在山顶上更加漂亮的日出和日落。爬山来到狮子岩当中，你可以感受很多，也可以想到很多。你会发现从山底到山顶的距离那么远， 一步就是退，退在你影子覆盖范围，你看的事情多绝对，绝对没有容许犯错的机会，退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我留的空间越绝对，越看出你想要拥抱的意味，而我在猜你会怎么做，当你失落意志力距离的恋爱，我是否该放松我的期待，除非是我熟悉你身体的脉搏，需要最深邃的安慰，让我贴近你最柔软的心扉，只有我才能将你的好坏都拥有。 退一步就是追，追赶被你侵犯的机会，你留的空间，除非是我才能将我们的距离都占有。 经过三年的筹备，在2009年的时候，陈绮贞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太阳》。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大家喜欢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距离》。这张专辑很特别的一点是，所有的配唱全部都是在陈绮贞自己的家里进行录制完成的。录音师当时也是几经测试之后啊，决定将麦克风架设于陈绮贞的衣橱当中。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唱片制式的配唱的限制，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之下，陈绮贞将日常生活当中捕捉到的情绪融入到了这张作品当中。其实旅行当中也是如此，我们来到了一个环境当中，它可能陌生，但是某一个契机之下，你会发现有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那个状态之下，可能像这首歌曲一样，想要欢呼，想要放松，想要 kiss the sky。什么时候你想要亲吻天空，一定是最放松最舒服的时刻。 Jason Derulo 的一首 Kiss the Sky。 Kissing the sky, kissing the sky, yeah。 Jason Derulo， 他的嗓音实在是太有魅力，太迷人了。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一张精选集，这张精选集当中把他自己过去七年职业生涯当中的11首白金销量金曲进行了一个整合。当然这张精选集当中唯一只有一首单曲是新歌，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Kiss the Sky。 这首歌曲呢也是动画片《斗鸟外传》的主题曲。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西西里亚古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感受一首非常老式的状态，老式情歌。 过去音乐又响起，那首古老的舞曲让我们交换真心，不浪费年轻，听着唱片听像共舞在一场雨里，好想爱上你。I'm in love， 虽然有一点不确定，好想爱上你。I'm in love， 老师的情歌。 老师情歌原唱来自于哈林庾澄庆，这个特别的有一点微醺的版本来自于许茹芸。他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一张专辑叫做《你听见了我吗》，当中就是收录了自己很喜欢的歌曲，然后用自己的微醺的创作去演唱。好想爱上你，老师的情歌永远都会流行，老师的旅行永远都会很受人欢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 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3度，受东移云带影响，云量逐渐增多。预计今天白天本是多云转阴，由于扩散条件很差，仍有中度到重度霾，外出请注意防护。受冷空气影响，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能见度转好。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有轻雾或雾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转4-5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微博与咪咕树莓昨天宣布将开展战略合作，联手打造全新内容生态。微博咪咕阅读会员平台将于3月底正式上线。新推出的阅读会员平台基于微博精准的用户兴趣标签与强大的社交影响力效应，平台创新推出了名人荐书功能，届时将有各路大 V 为用户推荐他们心中的优质内容，会员还可每月免费阅读上万本图书，获赠上网流量等。据新浪微博最新财报显示，2017年12月，微博活跃用户数达到3.92亿，内容付费领域内容创作者收入13.3亿元，较去年增长183%。微博今年将投资30亿元基金加码内容付费市场。咪咕树莓则背靠8亿的移动用户，2017年年底核心业务咪咕阅读月活跃用户数接近1亿。新浪微博无线事业部总经理苏慧霞提到，微博将展开全面的创作者扶持计划，为广大入驻作者赋能，联合打造个人 IP， 提升读者粘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依然是美丽的斯里兰卡，不过是一个古城，西吉里亚古城，你有去过吗？ 寂寞攀附在等过的门，地板裂缝在时间的河，爱与恨总是一线之隔，这样下去也不是不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真的可以了，我可以了，放弃相爱资格。耽误的青春是美好的天真，你的痕迹还在我这，像尘埃没有分寸。如影随形这过往刺痛着我， 标准的 Eason 陈奕迅的情歌表达方式，歌名叫做可以了，这也是在2014年陈奕迅和林俊杰的首次合作。怎么样的合作法呢？陈奕迅的演唱，林俊杰谱曲，并且是担任制作人。林俊杰也是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陈奕迅身上独有的一套的抒情风格。不过我们听起来仍然是非常熟悉的陈奕迅的表达情歌的方式，但是整首歌曲当中呢，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我们会经历的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比如说这样的一句歌词，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不在乎的没有舍不得。每一句好像都是在时间面前的一种叹息和伤感。如果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觉得略微有那么一些伤感的话，接下来我们在旅行当中好好的放松一下，重新找回那种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斯里兰卡的西吉里亚古城。刚才我们去爬了狮子岩，也说了这狮子岩呀，如果爬起来是非常的艰难的，但是整个爬的过程又是非常美妙的回忆，所以爬狮子岩是很多人必去体验的一个项目。当然爬到顶端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巨大的狮子岩上面都有什么了。拥有千年历史的狮子岩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在巨大的岩石上曾经是一座大皇宫，而且那座皇宫非常的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因为缺乏文字记载，很多过去呢都是由历史学家自己推敲出来的。如今我们可以在岩石上看到只剩下宫殿的遗址，不过还是可以欣赏到不错的风景的。 这些不错的风景可以让我们饱览西西里亚的各种景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岩石上的壁画和博物馆的入口，稍后我们会去博物馆当中好好的参观一下。这个博物馆也是很多人会错过的，但是它其实是很有历史，很值得一去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从小到大我们会听到家长或者是身边的朋友说很多很多的话，包括我们自己也会许很多很多的承诺出去，但是这些所谓的话，所谓的承诺，渐渐的都变成了骗人的话，不会实现的话。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可爱的歌曲，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共鸣，歌名就叫做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 从小到大我们都听过这样一些话， 念着我会替你保管着，高考结束你们就自由了，男朋友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的，领导说下次加薪升职的是我，天气预报说今天没有霾，公车司机说下一班公车很快就来，朋友就爱在你减肥的时候吃晚餐， 然后他们还会说，哎呀我吃饱哪有力气减， 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从幼儿园骗到长大，你们都爱说些 那个，我就简单说两句啊。 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从幼儿园骗到长大，你们都爱说些 自己。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很多我们经常生活当中可以听到的一些话，比如说妈妈说，哎，年前妈妈会帮你保管着，年前呢就是过年的压岁钱，老师说你就告诉我吧，我不告诉你家长， 领导也会说这样的话，下次加薪的就是你。男朋友会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的。女朋友说我没生气，你不就跟前女友吃了一个饭吗？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习惯，非常非常的耳熟？听惯了循规蹈矩的情歌和励志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爆笑的歌曲。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是描述现实还是对我们自己的讽刺，无所谓了。小骗怡情，但是要提醒大家，大骗可是会伤人伤己的。刚才我们爬到了狮子岩的顶端，也是说到来到顶端之后呢，可以看到岩上的壁画以及博物馆的入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博物馆当中好好的转一转。这个博物馆呀，稍微有些特别，因为馆内当中没有空调，所以来到这里一定要挑一个合适的时间，不然会太冷或者是太热。整个建筑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独特的，清风可透过空隙去吹进室内，是一个环保的景点。当然场内呢也是不允许拍照的。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展示的历年来狮子岩参观的名人政要，也有一些影片去介绍当中的宫殿模型和以电脑重建去建设了这个狮子岩曾经在古代它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面貌。当然来到这里，如果你碰到一个懂行的人，他可以跟你好好的讲一讲，不懂的话仔细的看一看，自己想一想也无所谓，一个人又怎样呢？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哦，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我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孤单，哦，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把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担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在 2008年的时候，哈林庾澄庆曾经推出这样的一张专辑，叫做 Ladies Night。 顾名思义，整张专辑当中他一共翻唱了11位女歌手的代表作品。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他翻唱的王菲的我愿意，刚才听到的也是非常熟悉的旋律，阿桑的叶子。好像阿桑的版本当中更多的是那种一个人孤单的那种寂寞感，而在哈林庾澄庆的这个版本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一个男人他或许寂寞或许落寞，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一个人的潇洒所在。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西吉里亚古城，最后一站我们要去的是自然与野生动物园。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很多的自然风光，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大象群。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你的目标只是享受乘坐吉普车和大象，而不是期待遇到各种种类的野生动物的话，那么你会喜欢我们今天要去往的自然与野生动物园。在这里你可以在公园当中享受自然风景的乐趣，但是不要指望它像野外有成千上万只动物那样的丰富。在对的时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成群的水牛以及象群，大家庭呢会集结在水边吃草，景色辽阔。这个时候你会突然间的发现，原来草原上水跟草是没有边界的，就像人和动物其实也是没有边界的。在草原上，大家要学习的不再是霸主，而是共同的伙伴。这边主要是可以看到象群以及刚才所说的水牛群，虽然呢它不是那么的丰富，但是整个过程特别是寻找的过程很有意思。前面听到了一个人孤单的叶子，这也是一首孤单的歌， Lonely Day。歌曲唱的是 Lonely Day， 但是营造出的旋律和氛围，哎，一点都不 Lonely。 很惬意的一首歌曲，我